投了观众好几百位，哪位我也不认。再说您那儿坐着，我这儿站着，哪位腿上有毛病我可不知道，要有怎么样，要有您原谅啊。其实也没人挑正眼，他就怕二位一块儿来，这二位得离去。我这儿啊一说，这位啊瘸子不说什么，旁边那位跟他离去，拿手一巴掌，哎哎，听见没有，听见没有，哎，张晨说瘸子呢，你呢，要那么闹出偏差来，可是你负责。我告诉你，是瘸子都不是外人，都有二大爷就完了。男的那瘸呀，他这还挺险，一走一晃的。哎，你这他呀有钱呢，他还要说漂亮人儿。女的呀也有三斤，女的是一只眼，瞧什么他就掉线。这是不好办的，对象怎么相啊？他给说停呢，对象的时节呀、啊，让那男的打女的门口走一趟，这女的在门口儿站街，这没人说话，男的不认这女的，一瞧这媒人不要第三者，谁跟他在一块儿站谁就是。女的不认男的，没点嘀咕，来了啊，进口了，穿什么衣裳？戴什么帽子？对对眼，成咱就放定，不成做伴侣。你说成不了啊？这男的打女的门口这么一走，女的她不得，她不认可呀。女的在门口，男的她不要，这主意够啊。他让那女的呀在这站着，站在门里头，开一扇门关一扇门，哪边没眼睛关哪边门，站在门里头啊。哎，您瞧这一脸儿，拿这门挡上，二乘五露七乘五，这不挺好吗？男的呢骑着马，他就高头大马，鞍颤鲜明，拿着马鞭他就把锤逮上了。嗯，一将成了吗？他原本把那一点挡上全成了，取过来什么事没有，只打放定，通信过礼，取过来拜天地，什么事没有。入洞房打起来了，那说怎么拜天地就没事，他旧社会的事情啊，女的盖着盖头拜天地，他盖着盖头瞧不见他腿，他也瞧不见他眼睛，入洞房的盖头撤了，新娘在炕上坐着这么像，新郎呢入洞房往炕上一眼也吓一跳，哟，新娘也吓一跳，新娘这儿坐着，哟，好，新娘窜了，怎么回事？你骗人怎么着？你怎么瘸子？我笑的时候不瘸，怎么回事？说实话。男的会褶说，是啊，笑的时候不瘸呀、啊，我骑着马吗？刚出你们那胡同，一汽车放炮，声音挺大，马惊了。跑了十几里地把我摔下来了，摔瘸了，这刚治好，摔瘸了，你那一脸怎么回事？女的也会惹说，是啊，我听说你摔瘸了，我一着急哭瞎一只眼。 这就是张寿臣表演的单口相声《巧嘴媒婆》。 你早就该拒绝我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 时间难倒回，空间已破碎，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。心服的词